世界许多国家的各界人士、好友和人民对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人类共同的理想、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、建树不朽业绩表示无限敬仰之情。世界170多个国家的政党领导人、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各阶层人民以及各国际组织和地区机构人士向金正日同志赠送了4万多件礼物，授予了380多个勋章、奖章、名誉称号和奖状。